則明十年如一。 My Radio 将于2017年8月18日在红磡海逸皇宫大酒楼举行10周年台庆联欢晚宴， 门票为港币380元及1500元两种。 我哋已经准备了精彩节目和丰富奖品俾大家， 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My Radio 最新的公布。 洲际国家杯将会在6月17日开锣啦 ！My Radio 特别设立独立付费节目。赢爆洲际杯节目是由今晚开李波相同的节目主持人阿鹏、Wendy、星仔、盘神主持的节目，将会发放主持人对各场赛事最独到的赛事意见。节目将会以电子邮件方式发放予已付款的网友。节目总共有10集，大家可以到 myradio.hk 按入赢爆洲际杯，就会见到条款的版面。去到最底，揿一揿点击就可以付款噶啦！多谢大家支持，赢爆洲际杯！ 第二節嗱，呢個新聞亦都係好新鮮嘅，就係6月15日啦。咁而且係大家。即係兩個國家嘅 同一日啊，同一個六月十五號，兩個國家各自都爆咗一啲幾勁嘅關於呢一個未來啊量子加密通訊嘅新技術突破啊。咁、即係但係咁講啦，呢、這個又係我哋以前科學新知講嘅題目 嚇， 甚至乎有聽眾我即係我自己網上講翻話，我打算講呢個題目，咁有聽眾都講你講過啦咁樣。即係嗰陣其實又亦都要 recall 翻啦，之前我哋講呢樣嘢講咩咧？就係、講到中國大陸，佢就發射一個人造衛星，嗰、那個人造衛星咧就會擺喺太空嗰度發送一啲量子糾纏嘅光子信號，然後佢哋就嘗試去用呢一個衛星同埋呢啲咁嘅量子糾纏光子信號去驗證下一個好基本嘅量子力学嘅一個原理嚇。咁、當然佢個含義就係話咧，呢種佢可以用嚟喺量子加密通訊，甚至乎有人話啊，可以攞嚟發。即係令到暴露呢一個隱形戰機嘅行蹤添，講到就係話嚇，咁呢樣嘢 後邊嗰個吹大咗嘅 嚇，呢樣嘢係真係假，我唔敢講先啦。咁佢當時就因為大陸聲稱自己已經有掌握到呢方面嘅技術，不過係一個比較近距離可以掌握到咁樣嚇。咁估問論係真定係假啦？咁起碼咧可以肯定嘅就係話咧，量子加密技術未來係會有大突破嘅。而今日就係呢、這個即係啱我哋做節目呢一刻，我咪揾到一個6月15日新聞咧，就係話。呢、一個初步的測量咧有結果啦，大陸公布咗佢哋嘅結果嚇。咁、而同時間咧，德國亦都公布咗另外一個量子通訊技術同埋加密嘅技術嘅突破。咁我覺得好值得咧，喺今日將呢兩單嘢擺埋一齊，然之後同大家去講一講，即係佢哋唔係無意嘅。基本上我幾肯定佢哋刻意地就係去擺喺同一日嚇。譬如我知道你要準備今即係。呢一日要發布，我又同你喺同一日發布，咁啊令到即係其實就代表住呢一日都係一個未來量子通訊技術發展嘅一個發展里程碑。 但係以我理解，兩個唔係相同技術嚟㗎， 係唔相同技術嚟嘅，咁所以我又需要喺呢度去解一解話，變咗即係可能過即係我發覺咧，其實咁嘅，我哋科學新知咧講完嗰啲消息好多時咧，隔兩三個禮拜咧就中文媒體先至將佢翻譯咗做翻譯咗去講，咁然之後咧就因為大家都係睇中文媒體啦，咁可能之後又再即係又再發過一次，咁但係其實就即係如果你將兩三個禮拜後。嗰啲中文媒體講嘅嘢，同我哋今日呢個節目講嘅嘢咧，你會發覺咧，我會話佢哋好多時好多偏差嘅， 冇辦法㗎啦，大家唔係讀咁慢。 係啦，咁冇辦法啦，咁所以即係你會發覺，即係我喺呢度講定一個我自己，因為做個節目做咗成年零啊，咁我成日有個咁嘅觀察嘅，即係你會發覺，我好相信就係呢一，尤其是呢一兩篇啊，好快就會喺呢一個中文。 出咗噶啦，其實中文嗰邊出，中文嗰邊出咗。 咁、但係佢哋究竟點樣去將呢兩樣嘢去講咧？嚇、即係就好多時候有啲偏差，可能我即係我就話我係領先啲，咁但係就結果係發覺好多時就係蘋果同我撐比。 嗯， 咁我就好想趁住今日就將德國呢個新嘅技術突破同埋中國呢個技術突破去解一解，即係背後其實佢哋各自叻喺邊一度。 咁第一個咧就要講講就係佢登嘅地方，要講嘅地方就係 Physics Today 啦。其實呢個係一個 好主流嘅科學行內嘅科普雜誌啦。佢就比起一般 比起大眾的科普雜誌咧，就係、是、專業一啲、 嗯， 因為佢係跟呢一個最新學術期刊論文、去出嚟嘅結果，去將佢變成一個科學雜誌。 即係主要係行內睇㗎啦。 行內睇嘅科普雜誌，咁、 嗯 啊、即係變咗你係做唔同範疇嘅物理嘅人，你都照計可以睇得明白個內容嘅。嚇、 嗯， 咁亦都好容易幫你去揾到究竟係邊一組人去做咩咩專家去做呢啲嘢。咁即係上得呢啲咁嘅雜誌，基本上都係幾唔錯嘅，即係個結果係好唔錯的。咁喺呢一度你睇到啦，其實台長你睇到呢幅圖下邊有個人，佢 credit 就一個叫潘建偉嚇，潘建偉潘建偉啊呢個人。咁其實我可以話，即係其實我哋之前科學新知都提過，這個就係今時今日呢一刻喺中國大陸做呢一個quantum entanglement嘅領軍人物。 佢出身都係維也納大學嚟嘅啦。 咁、啊、當時我哋有講過嘛，佢就曾經本來想喺歐洲發動呢個 project， 但係發覺歐洲就唔俾足錢去做。咁、 嗯、 結果個 project 就喺大陸嗰度做咗。咁、嗯啊、所以即係個人做衛星就由大陸去射咗上去。咁佢就成為咗呢一個即係溝通東西嘅呢一個量子前結研究嘅領軍人物啦。咁、嗯、所以即係幾即係大家幾需要留意呢個人發表嘅嘢，好多好嘢嘅。 咁就佢嗰個而家出生嘅地方咧，就應該係呢個中國科技大學啊。 係係係， 係咪阿以前阿方麗芝嗰間啊？ 嗱，合肥嗰度有中科院，其實就算喺嗰、那個北京都有中科院佢個基地嘅，即係佢教學研究基地有分工啊。 嚇、 okay. 咁方麗芝後來又喺好似喺北大添 啊。 咁即係詳細呢啲我即係記唔清楚啦。咁呢度要講解一下，咁佢喺中國今即係幾個月前，我哋講佢發射嗰個衛星，咁佢今日有個咩結果呢？咁佢首先佢就將嗰個衛星就擺咗喺離地面1200公里嘅軌道，咁啱啱離開咗大氣層少少。咁如果佢離開地面1200公里，其實喺即係我哋呢啲咁嘅通訊衛星嚟講，佢屬於一個比較低軌道嘅衛星嚟嘅。甚至乎你話如果再低少少嘅話，就係、是、有啲間諜衛星嚟嘅、 嗯， 一啲好近地面而且好快，即係講緊係一兩個鐘就可以圍繞到地球一圈嗰啲，就係屬於比較低軌道嘅衛星。放得比較遠啲嗰啲咧，就係、是、個相對嗰個軌道周期比較長一啲。咁譬如話有一個好特別嘅軌道咧，就叫做同步衛星軌道，就擺咗喺咧離地面大約呢、這、一個30000公里，36000至38000公里嚇。咁、啊、你即係比較下數字啦。而家呢個中國發射衛星佢離地面1200，咁但係嗰、那個如果你話同步衛星嘅話咧，就係、是、去到呢一個嘅36000至38000左右。再遠啲嗰啲咧，就會係比地球嘅自轉周期更加慢嘅一啲衛星。咁、啊、可能就係一啲天文望遠鏡啊，嗰啲擺得比較遠。哈勃望遠鏡都係擺喺比較低軌道嘅，但係嚟緊可能再擺嗰個 JST 嗰個 James Webb 嗰個 telescope 就會擺咗喺咧，直頭係拉格朗日點嗰邊添，即係比起地球同步衛星軌道再要遠好多嚇。咁、啊、因為佢攞唔係攞嚟去服務地球，佢攞嚟去睇即係睇外太空，咁屬嗰啲嘢就要擺遠啲嚇咁。咁而家呢個中國係一個相對比較低軌道嘅衛星，咁所以咧佢轉得比地球快好多嘅嚇。 嗯 咁佢每次去經過呢個中國嘅上空嘅時候咧，佢就會同時向中國兩個唔同嘅地方去發射一 pair 嘅光量子前結對，嚇、 嗯、 一個就 entangled pairs of photon 咁樣。咁喺即係中國去做嘅研究結果就去嘗試驗下一個叫 Bell's inequality 究竟即係有冇被違反到，嚇、 嗯。 咁、啊、如果被違反咗話咧，咁預示個結果就係話咧，即係嗰個量子力學係啱。咁從來嚇我哋其實就係譬如話澳洲又好、歐洲又好、美國都好，好多研究就喺一個實驗室一個 scale， 可能係兩個相距幾公里、十零公里範圍嘅實驗室，佢哋用光纖將佢連結埋一齊，然之後就用呢一個十零公里嘅距離去驗證一下呢一個咁嘅量子效應究竟係仲有冇被違反？但係如果講緊一個1200公里嘅距離，甚至乎係太空與地球之間嘅距離，仲要係穿過大氣嘅干擾，冇任何光纖喺中間係駁住嘅話，喺一個咁樣嘅情況、咁大嘅距離之下，究竟呢一個量子力學呢一啲咁嘅關於量子力學前結嘅嗰堆咁樣嘅量子法則，仲有冇能辦法維持咧？咁、 嗯、 今日中國率先去即係答咗啲答案，係話繼續。量子法則繼續維持， 即係冇推翻到原本， 冇推翻到 嚇，就係知識啦。 咁即係呢樣，我會覺得呢、這個發現就都了不起嘅，因為冇其他國家喺呢一個咁樣嘅太空尺度去做過呢件事。 嗯， 咁雖然出嚟嘅結果咁都話，哦，量子力學冇違反到，咁好正常 嘅。 但係你話如果講緊喺一個咁嘅尺度嚟講， 即係話亦都意味咗一樣嘢，就可以話喺一個太空赤道，你都可以利用量子方法嚟去幫你去做一啲嘢。但當然你要諗到佢可以幫你做到咩先啦。 我諗相信其實成個研究動機就唔喺理論方面嘅。 有應用的，一定有應用。 我知一定，即係個動機本身一定是應用方面的啦。係啊，佢亦都未必在呢個時候話俾你聽，係嘛？ 佢其實都唔爭在話埋俾你聽啦，一定是有啲國防軍事嘅想像喺背後嘅。咁即係民用的通訊一定有嘅。咁你話如果加密，即係講到加密嘅時候，對於金融通訊啊，或者係一啲個人傳輸，咁呢啲大家都有咁嘅需要㗎啦，係咪？咁在即係呢一度啦，要補充多少資料嘅。咁佢呢一個咁嘅人造衛星去劃過中國領空嘅時候咧，佢就即係我唔俾個具體數字，佢好似話係每秒鐘都會發射咗成唔係每秒，即係我唔俾個具體個時間啦。總之係一個好短嘅時間之內發射咗好多個呢啲去上到去600萬個呢啲咁樣嘅光量子。一啲係纏結咗嘅光，一對纏結咗嘅光量子，即係嗰啲一對纏結嘅光量子，意思就係咩咧？你度到我上佢就下，你度到我左我就右，呢一個咁樣嘅狀態，即係佢哋永遠係有個關聯喺度嘅嚇。咁佢即係如果我即係掌握個數字，佢係一秒鐘就已經係發射咗600萬對呢咁樣嘅光量子嘅。但係即係具體上我真係唔係即係要睇翻個新聞先，其他可能而家都即時可以揾得到。咁即係大家想象啦，好短時間發射咗好多對嘅光量子，下邊呢個接收基地咧就嘗試下分析一下。他哋結果咧篩選咗中間其中嚇，即係個數字好幾極端。佢係篩選咗中間千幾個有意義嘅呢啲咁樣嘅量子對。 嗯，因為有呢度補充一下你頭先你嗰個數據啊，佢就用一個激光泵 嚇，總之當係一支激光啊。 係啊，同埋一個所謂晶體啦 ，crystal 啦嚇。 個晶體就攞嚟幫嗰個光子咧拆開成一對， 係啦，就係590萬啊， 係，即係600萬到啦， 每一秒， 每一秒嚇，咁就唔知冇噏錯， 590萬，即係 對呢咁嘅光量子， 係啦，600萬到啦。 咁而喺即係其實佢每秒發射咗咁多，你諗下幾個月數據累積，其實佢發射咗好多好多啦。但係中間佢只係篩選咗咧其中嘅 1167對， 就係有意義嘅。即係好相信就係你度到呢粒同我度到呢粒，即係兩個唔同基地啊！你度到嘅呢粒同我度到呢粒咧，係原本係一對。 維持咧就17分鐘， 維持17分鐘呢個咁嘅數據累積。咁佢唔係話一次過就17分鐘，可能今日做2秒試一下先，聽日又做20-30秒，跟住可能下次天氣好啲又做長啲嘅時間，因為佢每次劃過嗰個中國上空時間好短，咁中間篩選到1167對，你去度下佢哋咧，究竟有冇違反到呢個 Bell's inequality？ 咁即係避開啲咁嘅 jargon 啦，就係其實去嘗試驗證一下嗰個量子效應有冇被違，即係量子嘅法則有冇違反到？咁結果發覺係應該冇違反到啦。咁呢個實驗你發覺嗰個數據篩選其實都幾難去做。你講緊係一秒就600萬對，咁佢維持係總共17分鐘。咁你可以想即係計一計啦，17×60咁多秒入面，而且喺呢一個咁大堆即係出嚟嗰個咁大嘅數字入面揾到1167對嚟去係有意義嘅，然後驗證咗佢係原來冇違反到呢一個量子嘅法則。咁你發覺嗰個數據篩選就都幾大海撈針啊，即係都幾即係發覺純粹我哋行外睇熱鬧咁樣，你會發覺呢一個都唔簡單嘅一個研究啦。 我諗你以今時今日嗰個中國嘅經濟條件同埋個科技嘅團隊嘅實力咧，其實呢個就應該 即係關鍵，佢亦都係一個唔係淨係中國團隊，佢即係溝通東西嘅團隊啦。咁即係兩邊同奧地利有 collaboration 咁樣。即係當時佢發射上去嘅時候，我都係抱持一個觀望態度啦。即係你揾到個結果，咁當然就係揾到就係叻。咁而家今時今日佢真係發布嘅結果，我覺得係即係非常了不起。咁即係嗰個了不起嘅地方就係話，唔係淨係去做第一個發現，而係就係話佢幫助我哋去揾到就係話咧。原來我哋有希望喺一個比較長嘅距離都就算係一個比較雜不楞多干擾嘅情況之下咧，都能夠勾得翻出嗰個量子嘅現象出嚟俾我哋觀察得到。而且仲係一個量子纏結嘅現象。咁你可以話喺咁多個數據入邊，就勾到1167個，咁咪即係咁你擺喺實際嘅民用入邊，哇！咁仲即係 即係實唔實際咧？咁當然唔係好實際嘅嚇。咁但係 呢啲係技術問題啫，係遲啲可以克服。 咁所以其實點解我要將德國嗰單擺埋一齊嘅？ 係啊， 係 啦。 咁原來就係同一時間有幾個技術難關你要攻克嘅。咁究竟即係邊一個叻喺邊度咧？中國而家呢個咧就係叻係佢係世界上第一個。去將呢個量子前結現象擺到去太空尺度， 嗯、 一般嚟講，我哋就係講緊十零二十公里呢一個尺度。 而家一千， 而家講緊一千二百，而且仲係穿過由太空至地球。 好啦，嗱，我有個疑問啦，呢、這個長度咧，同埋佢抽驗嘅時間咧，你估有冇需要再加長咧？ 有需要，即係總係有意義嘅嚇、啊，即係你可能再加長到去以鐘頭計嘅時間啦，或者你可唔可以再提高你儀器嘅靈敏度？嚟去令到你可以用更加容易揾得更加多關聯，因為好多其實而家 lost 咗，有啲其實好多種種原因嘅，有啲可能係有部分係俾呢個大氣去即係散射咗佢，嚇、 嗯 啊，有啲就可能又即係射唔中啦，有啲可能就係個儀器去 pick up 嘅時候 pick up 得唔好啊，天氣嘅條件等等嘅因素咁樣。 只不過即係而家收到嘅，即係等於你落雨咁樣啦，咁、嗯、你攞住個 log。咁攞幾多攞幾多，但係喺個 law 入邊，起碼揾唔到一個推翻以前嘅理論嘅一啲證據度嘛。 係啦係啦，即係而家我用一個比都幾無聊嘅比喻啦，就係佢而家好似喺度咧喺上面劏好多隻雞，就不停將啲雞翼咧係撒緊落嚟。你諗下，而家一堆雞翼咧就撒咗去中國嘅北邊，一堆雞翼就撒咗去中國嘅南邊，你要揾翻。究竟我執到嘅呢只左翼同嗰度嗰只右翼邊只係原本來自同一隻雞嘅咧？係 啊， 而家就即係講緊你，不過唔係用雞翼嚟去做比喻，因為係咁光咁，其實你仲要敷一個咁長嘅距離，而且中間好容易有好多干擾嘅、 嗯， 即係你雞翼掉落嚟，你都唔會預期俾個大氣層去食咗佢，但係嗰啲光係好容易俾其他因素影響而散射走 嘅嚇。咁、啊、 所以佢本身佢個靈敏度已經好高，但係你要再提高先能夠做一啲更加有意義嘅嘢。 嗱，我再遠少少啊，譬如話將來有咁嘅條件。舉個例子，譬如話我哋火星射翻過嚟，有冇需要做呢個實驗？ 我諗就係、是、火星係更加遠添啦咁我哋唔知道咁再咁遠嘅尺度，究竟即係 成唔成立？ 成唔成立啦嚇？同埋就因為咧，你如果再遠啲嘅尺度，你擔心個信號強度嘅時候咧，你如果再加咗一啲放大器一啲 amplifier 嘅時候咧，你成個結果又唔同咗，其實、又會構成一啲干擾嘅、即係一啲係你自己 pick up measure 的信號再放出去的時候已經是有一些干擾在那裡，所以其實又會有另外一個數量級的技術問題需要解決、 好了，現在我們講講這個德國 那單這裡簡介一下，德國在同一日6月15日同一日又發表了他們自己結果，就是 Max Planck Institute、一個即德國第一的研究機構，即其實我好講不要說德國第一，歐洲都幾乎是數一數二的研究機構，咁尤其是喺量子呢啲咁嘅光學方面嚇，咁佢哋就發表個結果就係話咧，佢哋去嘗試又係喺太空尺度入邊，將一啲量子嘅信號由人造衛星以激光嘅方法發射翻落地球去接收，睇下嗰個傳輸嘅質量。咁呢一個研究咧，相信就係喺即係嗰個技術層面嗰度體現得比較多啲。咁佢發表嗰個論，即係嗰個論文咧。就唔喺 science， 即係就喺 optical， 即係都係啲光學嘅一啲嘅期刊論文嗰度。 optical science。 咁所以你會發覺佢係一個比較解決技術問題嘅一個期刊比較多啲。咁、但係我覺得都非常之了不起一個研究啊！咁首先你比較翻就係話，頭先中國嗰個研究佢係將佢個人造衛星離開地面1200公里。而呢一個咁嘅德國，佢今次用到衛星咧，就喺同步衛星軌道上。 38,000公里， 咁比起中國衛星遠好多嘅。咁、所以你遠嘅時候，你中間面對可能干擾亦都會即係更加多嚇。雖然未必係多非常之多，但係都係始終又更加遠，同埋個信號 1/4 hour square 嘅，會衰減得好緊要嘅。所以佢需要嘅靈敏度亦都一啲都唔少嘅。同埋咧，佢有一個更加現實嘅意義啊，因為佢喺地球同步衛星軌道，佢基本上就長期喺德國。領空以上唔喐噶， 即係定咗度咯， 定喺度噶。 嗱呢個你要講講，即係其實咧，我哋以前細個都諗過一個問題噶嘛。 你坐個儀器球， 坐個儀器球，咁下邊喐，咁你咪唔使咩？但係如果你上到呢個高度，就真係咁樣噶咯喎。 係啦，如果你譬如話真係，即係你而家唔係坐儀器球上啦，你就需要用一個咁樣嘅人造衛星上去。你將我哋、即係基本上係同步衛星嘅軌道 幾乎都係擺曬我哋今日需要用到嘅通訊衛星嗰個軌道喺嗰度，而且係越嚟越逼。 呢個同嗰個地球嘅引力嘅效果有冇關係？ 有關嚇。咁因為你係越近地球嘅時候咧，咁佢就需要轉得越快嚟維持住佢嗰個圓形軌道。如果你轉得唔夠快咧，就俾個地球吸咗落去噶啦。 嗯，咁嗰個就變咗向心力咁樣。 係啦，咁如果你話需要發射一個炮彈去能夠圍繞住地球轉，唔俾個地球吸翻落去咧，你起碼要每秒八公里，咁呢個就呢、這個我哋叫宇宙第一速度啦。咁、 嗯、 如果要脱離地球引力，你就每秒十一公里咁樣。咁所以你知道嗰啲咧，洲際彈道導彈咧，起碼都每秒六七公里噶啦。嚇，佢就即係又唔會快到每秒八公里。因為你去到每秒八公里的時候，佢個導彈就唔會跌翻落嚟，除非你自己俾外力落去， 射一場大空。 咁佢就比呢個宇宙第一速度慢少少，每秒六七公里。咁於是乎好自然地一個拋物線就可以打到去地球背脊咁樣。咁而越遠嘅話咧，咁你譬如話好似月亮咁，佢基本上佢只需要每個月圍繞地球一次，佢就唔會俾個地球吸落嚟噶。 嗯。 咁近啲嘅話，咁同步，咁佢中間有位好得意嘅。我哋能唔能夠揾到有一個位置，佢係咁啱一每一日圍繞地球一次咧？如果佢咁啱每日圍繞地球一次，地球自轉亦都係每日轉一個圈嘅話，咁呢一個人造衛星基本上就可以同地面某一個特定位置 同步。同步衛星意思就係佢同地球嗰個轉動嘅速度係同步嘅。係 啦，咁於是乎佢基本上可以保持到同地面某一個特定位置，即係基本上保持唔喐。你睇到個衛星基本上長期喺你頭殼頂，就係嗰個位噶啦。嗯，咁 這個高度就係38,000公里。 係啦，其實如果即係高中物理都會計㗎啦。其實由地心度起就42,000左右啦。咁、嗯、你減翻地球半徑6,400咁，大約就係即係36,000-37,000左右咁樣啦。咁、 嗯、 即係離唔開嗰個軌道，我哋有能力去計到出嚟嘅。咁你基本上你如果將嗰啲通訊衛星啊，你擺三粒。每120度擺一粒，互為 K 角等邊三角形，咁擺喺呢一個同步衛星軌道嘅三個唔同位置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做環球通訊。 嗯， 你將個信號射上其中一粒，同你去做接力，咁基本上就即刻可以射翻落去地球另一個位置，嚇，亦都唔使再追住個地球，嗰幾粒衛星就長期緊住喺呢個地面上邊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講緊能夠將一個咁樣嘅去俾出。即係量子信號，可以擺到量子嘅資訊嘅一個衛星擺咗喺同步衛星軌道，而係你亦都可以順利去閱讀到入邊嘅資訊嘅話咧，咁即係話我哋離實際應用又近一大步啦。 嗯， 嚇，咁頭先講嘅咧，因為中國嗰個衛星就係離地面比較近，嚇，咁佢 但係佢用嗰、那個。即係嗰個實驗個目標都唔係同呢個一樣 嘅目標唔一樣嘅，咁、所以亦都係有啲我頭先講點解係有啲即係蘋果同個橙比嘅。 係啊，咁嗱，我相信咧，你第一節講我就係想避免呢樣嘢，就係、是、可能下兩個禮拜出嚟就係、是、哦，大家呢日同一個爭緊同一個目標，其實就唔係呢樣嘢嚟，一你連嗰個位置都唔同。 有人跟住有人就話唔係喎，德國嗰個遠啲喎，叻過中國嗰、那個喎，咁但係其實根本大家度緊一樣，咁亦都要講埋另一樣嘢。德國呢、這個咧，佢嗰個衛星嗰個入邊個量子信號完全唔牽涉任何量子前結效應嘅、 嗯。 中國嗰、那個 寫一粒落嚟嘛， 佢淨係將一啲信號用另外一種嘅量子形式去擺咗喺呢個激光嘅信號裏邊。咁呢度我哋其實可以用翻正如時間解構一下。如果你講緊係用量用激光光學啊，再加埋量子去加密一啲信號嘅時候咧，其實有兩至少可以有兩大類唔同嘅方法嘅。 嗯， 有一類就需要用到量子前結技術，咁、 嗯、 就係中國呢個人造衛星佢其中就不停地寫一啲叫做量子前結對嗰啲咁嘅嘢嚇。你要發覺一聽到呢、這個咁嘅 entanglement 呢個字咧，你就知道佢如果加密都要利用到 entanglement 呢一個量子原理嘅、 嗯。 但係今次德國用這個呢一個咧，佢冇用到任何 entanglement 嘅原理，佢用咗另外一套相對比較更加早就已經發展落嚟，但係亦都利用到一啲好簡單嘅量子原則，譬如話我哋聽過就係話咧。量子的狀態就是如果你被人度你度過就會摧毀了它，就是利用了這種原理來去幫我們去做另外一套的加密的方法，來去幫我們去其實就無論你說用前結效應也好，因為它用一個非前結效應的量子效應來去幫我們做量子加密傳輸也好，都是離不開一個原則，就是幫我們去發現偷聽者、 嗯、 它未必可以幫我們避免到 偷聽者的出現，或者亦都未必避免到偷聽者去解讀入面的資訊，但是他起碼幫我們兩樣都是一個很容易，即是很有效， 等於有封信呢你燒了它封了它，咁啊，有人睇過唔出奇。 你基本上 你知道有人睇過， 起碼你知道有人睇過。咁你起碼你已經知道咗，你又冇被監視住。調翻轉，你知道如果你冇俾人睇過，你就好容好，即係你就可以好肯定，我今次呢一個咁嘅傳訊係即係呢個消息係冇流到出去啦。咁其實呢個已經係足夠有用啦，喺呢一個咁嘅即係資訊科技傳送嘅層面嚟講。咁再講下啦，咁德國佢呢一度，咁其實相信佢係用緊另外一套嘅呢啲咁嘅加密技術。咁呢度亦都可以解構一下嗰套加密技術嗰、那個，即係可以講下就係呢套加密技術同先前嗰啲量子前結有咩唔同嘅地方。咁量子前結講緊就係話咧，係一對原本喺埋一齊，但係互為關聯。佢哋發送到唔同嘅地方嘅時候，佢繼續保持住呢個關聯，無論幾遠都好，發覺外國關聯都保持住嘅。如果呢邊咩人度過咧，第二邊即刻會知嘅。咁基本上就用，即係我呢度唔花太長時間去再深究。但係你會想象到需要用到一對纏結咗嘅咁嘅量子對嚟去幫我哋去發現偷聽人。咁而德國呢一套咧，我相信佢用一個即係我純粹即係我冇仔細去睇啦。但係起碼佢係用嗰啲比較舊式嘅嗰套，即係唔係比較舊咯，係比較早就已經有人提出利用傳統嘅量子力學原理，唔需要用到呢一個纏結效應。嘅發展出嚟嘅一套加密方法，咁我睇過其中一個咧，一個名字就叫 BB84，1984年由兩位 B 字頭嘅科學家去提出咗呢一個咁樣嘅通訊協定，一個叫 BB84 protocol， 咁入邊嗰原理亦都可以簡單啲即係解俾大家聽。其實佢咧就好比於就係話咧，我將呢啲數碼嘅信號1001、1001、1001啲嘢，我用不同的 channel 去廣播出來。我這裡最避免用一個真的很科學 的比喻，但是我譬如我這裡用一套我自己大家聽得明的比喻，即是大家嘗試即是台長去看可不可以理解到。 這個 Bennett and Brass 是的是的、譬如我現在傳訊的 那堆數字就是1001、1001、我就很刻意地就將我就用三種不同的語言講出來。開頭那個10我就用依戀01 10，跟住啊，10 1咁樣，然之後我就將我用特登將呢一啲咁嘅資訊唔同嘅位置夾硬，就有時用呢種語言，有時用嗰種語言，用咗三種唔同嘅 channel 去廣播俾你聽。咁對於個偷聽者嚟講，如果佢唔識呢三種語言嘅時候，佢基本上唔係好搞得清楚究竟啊呢、這個究竟係零定係一咧？我估下啦咁樣。咁而且咧喺根據量子效應咧，如果我去偷聽鼓嘅時候咧，其實我亦都會改入邊嘅資訊嚇。咁而同時間咧，我嗱咁作為收嗰人，你都要去解碼噶嘛。咁於是乎我就將另外嗰個 key 啊，就係話究竟我嗱而家我原來係135我係講廣東話，246我係講普通話，然之後890我係講嘅英文。我將呢堆資訊 send 埋俾你，咁你將兩堆資訊結合，你咪解到碼咯。咁而解碼時候，我仲將一個資訊俾埋你，就係話咧。就好似以前啲人出貓賣關子咁樣，嗱第14個信號咧一定係一嚟嘅，第267個信號咧係零嚟嘅，我俾埋呢堆資訊你，你夾不夾？睇下最後咧啲嘢 match 唔 match？ 如果全部都 match 嘅話咧，應該冇問題。但係咧，如果嚇中間有人偷聽過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咧，嗰、那個人佢可能都會解到碼出嚟啊！佢連可能連我嗰個解碼信號都偷埋。但是呢你會發覺呢那些在第14個位置是不是1和第267個位置是不是0那些，你會發覺出來那個準成度差了很多，可能你只有 93% 準成度，或者是88% 準成度，而原本我預期你應該是 99.7% 準成度的，那你會發覺那個準成度的差異呢，你會發覺呢應該就有人偷聽了，而且甚至乎呢越被人偷聽得多呢，那個準成度會越低，那這一套 BB84 即是這一套這樣的將夾硬用不同語言，然後將個語言資訊分開傳輸，亦都中間再加埋一啲賣關子嘅呢啲咁樣賣關節啊嗰種咁樣嘅技巧擺埋一齊，就有一個叫 BB84 嘅 protocol。咁即係我相信嚇，德國今次佢能夠將呢啲咁樣嘅量子信號擺上去，然之後去甚至做可能做少加密再解讀，有即係將佢提高到。其實開頭佢哋都唔知道有冇足夠靈敏度做呢樣嘢，佢哋膽粗粗去試，發覺得，而且佢哋甚至乎預示住咧。 走嚟去商用咧，係可以講緊未來五至十年內嘅事。 哦，好快啦！ 咁呢個非常之快，即係講應用性好強的一樣嘢嚟。 嗯， 咁即係話就算唔係有呢個中國嗰套技術，如果你話未來五至十年內發展到一套民用一個更加革命性需要用到量子力學嘅加密技術咧，德國會好快做得到。 嗯。 在我們以前甚至乎提過，我們現在今時今日面對傳統的用數學方法加密的技術，是面對一個未來很大的挑戰， 就是量子電腦嘛。 因為我們的運算能力提高的話，很可能我們今天 crack 不到的東西，未來就可以可能幾秒鐘就 crack 到，這個就曬大亂的了，這個跟著 令到我們那些信用卡現在金融密碼就 很容易被人 crack 到，你計得快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用到量子層面，基本上你就可以將，因為我們甚至再估未來可能是十至二十年內我們今天用的密碼被人 crack 了，但現在你發覺呢，即所以我們有迫切性發展這個量子加密技術。如果它真的沒有說錯的話，那我們的危機也可以消除的。 是當然啦，即是我歷來都說的，就說所謂加密與解密呢，其實是一個你追我做的過程的，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遊戲。 你說是不是完全百分之一百解不到呢？其實不是的，這個只不過在技術層面我們有一個百分之一百的加密的程序，但是它一牽涉到人呢，就另外一個問題嚟㗎啦， 因為你呢個咁嘅量子層面可能就係 cover 到可能國家尺度，但你可能係由你嗰個中間 中轉，咁你有個秘書走去 send 個份嘢俾谷， 咁你有人嘅活動， 有人㗎嘛，嗰個就另外一回事嘅。但係我哋而家唔需要睇計較嗰度，因為理論上咧，如果譬如話一個技術嘅層面係加密係百分之一百嘅話咧，我哋而家整個嘅商業嘅運作咧，理論上可以穩定落嚟，我哋唔需要擔心話將來。 即係你起碼避免一啲喺大尺度、大規模一個極短時間大規模被 hack 嘅。 因為講緊嗰個譬如破解啲密碼咧，即係尤其是對今日嗰個國防方面係相當之重要。 乜嘢都牽涉到安全同埋錢啦， 係啊係啊， 資訊啦呢啲嘢啦。 咁 anyway 咧，就即係呢個技術咧，我幾奇怪就係點解由德國同埋中國啦，咁美國喺呢方面點解？ 佢有啲比較即係基礎啲嘢咯，或者即係我呢個未暫時喺六月十五號未揾， 未揾到。 即係雖然今日唔係六月十五號啦，即係我起碼就冇睇到佢哋有太大嘅發展，但係佢哋係其實係一定有共同參與。 佢唔喺第一，佢喺第二三噶啦，即係你大家唔需要。 而且你可以想象到就係話咧，如果有冇人能夠將中國同德國呢兩套技術合埋一齊咧，於是乎可以整一啲更加大、更加更加犀利嘅，咁一定有人諗呢樣下一步。 呢啲係人類公有財產嚟嘅， 因為大家發表咗喺個論文度。 唔係睇，即係因為呢啲嘢唔係一啲所謂最尖端嘅科技，呢啲係經過成百年嘅物理學嘅理論去建立出嚟噶嘛。你話知少少，其實你已經知道後邊其實所有成套嘢 係即係甚至乎我係話美國唔出聲咁。唔出聲唔代表佢知得少嘅嘢， 又或者對翻頭先我講話，佢做咗，不過佢冇講出嚟啫， 或者佢唔係歸類咗喺學術期刊，即係擺咗喺自己內部 國防部啊， 即係等於當時去搞原子彈技術咁樣咯，差唔多。 係好啦，咁呢個咧，我相信留翻一個空間俾大家咧，作為觀眾咧，自己思考下佢嗰個應用嘅方法，個應用嘅條件喺邊度？ 即係可以想象就係、是、又係啦，我哋有生之年見到一個量子通訊新世代、然後就係嗰個加密技術嘅新嘅革命。好，即係會喺未來十年會見到嘅。 好，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